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南朝鲜社民社会界针对当局驱逐性的日军兴农问题协议，6月9号成立了正义基义财团。同一天，南朝鲜的挺生电问题对策协议会等一些社民社会团体在首尔举行了有关财团成立的记者会。会上发言者说，去年12月28号，日本政府既不承认战争犯罪，又不进行正式谢罪和法律赔偿，竟然企图实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朴槿惠政府则为此达成了协议。另外，南朝鲜的韩国日报6月7号载文谴责军事当局的亲日屈从行为，说不久前在新加坡举行的日韩军事当权者会谈等同日本的军事外交上，他们总是陷入守势。